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集移民台湾 GPS。咁啊，有我主持啦，杰拉德啦，另外啊， 郑东嚟， 仲有神秘嘅。 喂，大家好，我系神秘老温。 系啊，咁即系呢个新节目，即系新过嚟啦吓，都播咗几集啦。咁啊，今日就讲下咧，其实我哋之前咧喺香港都开过讲座，有提过下，移民台湾系咪真系咁好咁？咁嗰个主题啦。咁但系其实咧，有一样嘢好多人都其实先问下自己，你适唔适合移民？当然呢个移民可能可以系全世界。咁我哋节目讲台湾嘅，咁梗系讲台湾啦。 尤其是台湾啦， 尤其是台湾。 所以你究竟适唔适合移民台湾呢？咁其实大家认为呢，先要考虑啲咩问题比较重要啲呢？例如我哋讲咗都讲过嘅，究竟你想移民台湾嗰个目的喺边啊？究竟系 心态目的 系好憎香港啊？是真系中意台湾啦，想改善生活啦，定系想搵钱啦，咁即系好多嘅原因，又或者政治啦，有好多人话香港政治好烦啊，咁即系类似， 定系想嚟识个女朋友啦， 或者男朋友啦， 系啦，男朋友 咯，男仔识男朋友都得噶，呢度 合法喎、 啊，真系噶，真系噶， 你哋 quota 都可以咩喎、 啊？男仔啊， 吓、 啊，我唔啱啊，大佬。我咁好色，我梗系要来血啦。 咦，多咗个好处喎，吓唔错，多咗个移民嘅目标喎。 咁你遇到男嘅对象，咪收贵啲嘅礼金咯。 我依生人最大嘅愿望就系做纣王啊嘛，大佬。 哦，哇，咁如果咁样计，系咪台湾算系华人地区第一个通过呢啲法例？ 好似系啊， 好似全世界系第二个啊。 已经哦，全世界第二个。 好似啊， 华人地方，我系华人地方， 华人更加第一个啦。全世界好似得荷兰系啫，我记得我 嗰时美国咪美洲都有， 美国 啲州系 有啲州系。 我记得总之系好少好少国家可以同性结婚噶嘛，但系详细冇理啦。 不过呢个唔系重点嘅， 咁头先我列嗰几个 point， 你首先要考虑咗先啦。究竟你点解想移民台湾先？然后就谂翻你自己嘅情况啦， 条件啦， 系啦，为乜要移民台湾啊？咁究竟你系嚟退休啊，定话系即系？谂住改善生活，谂住呢度做生意。我个梦想就有一间 coffee shop 或者实现梦想嘅。 即系其实你问咁多台湾嘅现况咧，其实都唔系重点，系 second 嘅啫。你重点反而系问翻自己，系我系点解要想移民？即系有咩动机或者系原因啊，令到我想移民，而唔系睇嗰个台湾适唔适合。即係嗰個係好處或者唔好處 嘅，唔係呢個都好重要㗎。有陣時 你自己 你了解到清楚自己嘅話咧，嚟到呢度 係啊， 適應方面都可能順暢啲嘅。有陣時，如果唔係你抱住一個就係、是、我因為憎香港所以過嚟，過嚟之後哇好多嘢唔順眼都唔順利，咁你更加 成個口面係啊。 咁所以呢個係幾重點嘅，我睇到。 即係嗰個講座我有講過嘛，帶住股怨氣嚟咗台灣之後，原來呢度怨氣仲多添，又帶住另一股怨氣 翻翻嚟， 最後 double 咗個怨氣。 所以係咯，要了解一下自己嘅狀況先咯。 所以我哋先問咗自己，究竟你移民台灣嘅原因，同埋你就要睇翻你自己。頭先我個問今集嘅內容係講你適唔適合移民嘛？真系你适唔适合 你自己？ 你可唔可以接受其他唔同嘅价值观，又或者唔同嘅生活环境？得唔得先？你楼下冇分分钟，你住嗰度嘅楼下冇行路嘅， 冇七十一嘅， 你得唔得？ 系啦， 七十一就好似通街咯，系嘛？楼下台湾 我屋企要行， 有啲都冇嘅，我屋企都冇嘅， 即系都行几步有啦嘛。即系啲台湾周围都有啊，反而香港未必有。即系咁啊。反而香港習慣啲咩樓下咩都有 啊，系啊，哇，好正啊！我樓下街市嚟嘅，喺香港嗰邊， 即係香港嗰邊， 系 啦。咁你好方便，你去台灣街市可能好遠水路嘅， 係 行路又麻煩，又唔想揸機車，咁你又覺得好煩噶。類似呢啲咁嘅 街市又唔係廿四小時開嘅，呢度 又難停車喎，嗰度附近 香港個街市廿四小時嘅咩？ 佢啦，即系意思系前长时间下昼唔会有声。 我想了解啫。 台湾有新嘅咩黄昏市场啊？嗰啲 廿四小时噶， 不过台湾街市几个钟嘅啫。 系啊，台湾 一系早市，一系黄昏。 黄昏噶嘛。 不过其实而家啲 seven 即系台湾嘅 seven， 即系题外话啦。而家台湾啲 seven 等于一个街市一样啦，已经。 乜嘢都有嘅， 有菜餸都有嘅咩？ 有菜啊，同埋 菜都有噶。 系啊， 我真唔知喎、 啊。有菜， 有機菜啊，生果，而家乜都齊噶啦。 哦， 系啊，自在冇嗰個人喺度切豬肉咁俾你嘅咋，係好方便噶而家。 肉類， 所以好多人佢而家啡粉嘅模式咧改變咗噶啦，越嚟越大間，咁啊越嚟越多位坐，咁啊擺嘅嘢越嚟多種，包括埋好多譬如新鮮生菜啊、蔬果啊、各樣啊，乜都齊噶。 所以加盟啡粉越嚟越貴啊！ 哇，好貴啊，好堅啊都。 系啊， 讲翻， 咁所以头先讲翻，即系生活环境其实会变得好大啦，又或者搭巴士， 系啊， 好多人成日讲啊，喺台湾搭巴士好麻烦啊， 系啦，又唔使钱，黑人憎。香港，香港我真系差唔多咧，呢度咧唔使钱又要上车嘟一嘟，落车嘟一嘟，我翻香港我争啲上车落车都嘟两嘟，争啲俾个 double， 仲要行咗去个前面， 仲要埋车前仲要唔该个司机啊， 系咯，佢又 搞到好尴尬， 眼睄睄咁样又唔骚你，好惊啊！ 行前面落车俾人， 我唔啱啊， 俾人少嘅， 系啊， 阻住人上车喎， 即系啲交通又 即系好多方面都会未必咁习惯咯，啱啱 系啊，冇习惯， 真嘅， 所以呢样嘢你就。剛才所講的話題就是你要想清想楚自己是不是真的適合先，因為你面對的很多的衣食住行一大堆東西你要重新面對的嘛。 是啊。 例如有細路仔的翻學、欸、好像沒什麼英文讀的有些小學、很簡單求其幾句而已、這些你是不是要注意一下呢，即會不會又說覺得即不懂英文很不行啊，即是教育方面啊，剛才說的生活上就是生活环境啦，又或者好多人好担心嘅，我有地震喎、 哦。 哦，系啊，好惊噶！我唐大佬同我讲，哇，好惊你台湾有地震。哦，系啊， 即系唔好嚟到摇两摇，就嗌晒救命，洗晒版咧 ，Facebook 咁样。 其实佢摇两摇，我系惊碰墙裂咗，我要搵时间补嘅啫。 即系死鬼烦， 麻鬼烦，一系就冧死我。 咁有几多冧楼啊？ 冇啊，冧都算咯。 冧唔系好多座啫，好少啫。我系怕佢地震咧，拱冧我啲嘢。 又要执过啊？ 系咯。我又多啲玻璃杯。 书你点整残咗啲啫？跌咗啲纪念品 ，ping pong 都冇噶嘛。 系嗰个。 所以呢啲嘢啊，呢样嘢要题外话。所以有阵时你啲摆设啊，或者咩要注意，你谂埋地震、啊。 嗯。 即系又唔好就咁摆咗喺度啊，算数啊，咁样咯。即系好多方面你要 唔系有噶啦，其实台湾咧，我最近买了一部电视机啦，佢已经即系附带埋就一条带咧，俾你电视机同埋个 墙咧 系连住噶啦，已经。以前我未试过有。 我部都有喎。 系咯，咪你以前买开高级嘢啊嘛， 唔系高级大啫， 我啲低级嘢冇噶嘛。 呢个唔高低级冇关，我买我部60寸噶。 哦，大嘅 咁细啊，咁样人哋70几寸 咁。咁佢已经有嗰啲 索 有条带嘅， 系啊系啊， 索接缝墙。 我谂真系净系台湾或者日本咧，我唔知道可能有啦。买电视送呢啲嘅啫。 但我买电视嗰阵咧，已经即场示范咗嗰条友。我因为见到咁鬼大部咁薄咧，我话喂地震会唔会冧噶电视？佢即时摇咗张台 你睇啊！ 个嘢真系喐咗下就又唔会冧嘅个电视， 即时摇个九级地震俾你睇下先，真系犀利。 即系呢啲咁嘅嘢你要 習慣，你话我瞓觉嗰阵都好成九级地震。 咁啊，咁我入去里边张床摇下先，咁样啊，摇俾你睇啊， 避寒啫。 唔系，其实我觉得 佢哋噪音又啊，超过百几分贝啊。 其实地震嚟讲，台湾我觉得已经好平常噶啦，即系习惯咗咧就。 台湾嘅地震冇日本咁个嗰个幅度，上次都讲过呢个话题咯。 系 系啊， 同埋已经好有经验噶啦。台湾已经好有经验噶啦，对于地震呢啲嘢唔使咁担心。 唔使唔担心。 即系好似阿杰大话斋，阿话斋系咪先？你不如你担心你过马路小心啲 好啦。呢样嘢， 我呢度更加添啦。 系啊， 呢度啲人唔停红灯噶嘛。 系啊。 绿灯停， 绿灯停，红灯行，文革咁啊嘛，好似。 哦咁嘅， 红色代表前进啊嘛，文革嗰阵红灯先行噶， 系咩？ 系啊，睇下啲历史文献啊，知噶啦。 系 嘅，咁啊，你即系意思话，你生活上好多嘢你要 好多细节嘅嘢要自己考虑 啊，即系唔系话我争香港啊，唔好理啦，我走咗先算啦。咁其实你去到可能反而仲两头唔到岸。你可能买楼， 典当有啲嘢啦，已经 买楼，又或者有份好好嘅工，你辞咗，翻去 又重新嚟啦，好难搞， 又唔知搵唔搵翻以前嘅工啦，其实仲大镬， 系 喺走之前，你真系问到清清楚楚，问自己，仲要列晒 point 添，咁啊， 你自己最 care 嗰十个 point， 唔好多，唔好话列一百个出嚟，就系、是、列最重要，你觉得最 care 嗰十个。 系 然后再减到五个最精要，再减到三个。 总之就 系嗰三个就系你最生命中最紧要嘅 point。 系啦，与权衡一下。 系 好处同坏处各样，你都要谂。 就好似我十一年前再翻嚟，我就讲过噶嘛，因为我系中意台湾嘅，咁啊当然亦都唔系咁中意香港啦，呢个嘢事实啦，咁、但我走嗰阵时候，我决定咧，我所讲嘅嘢就话，我喺度要创业嘅，我翻嚟台湾搵 食 打工，我唔会打工，同埋我话明，我唔会再翻香港噶啦、即系当然意思话翻嚟住啦， 即系生活， 咁啊旅行游客，我全世界我都会去啦，咁啊香港都系其中之一啦，咁呢个唔计啦。即系我唔会再翻香港去 定居噶啦， 吓、立下呢几个誓言。咁即系我唔系话我自己做生意又点咧，但系反就因为呢个誓言，所谓破釜沉舟啊，机会反而仲大，你赢嘅机会大。如果你一日到黑咧，都谂住我后路咧， 有后仗。 只要你见唔到后面，净系只可以仍然望前边，咁你就只会考虑前面嘅嘢嘅啫。 咁你嘅生意就好大机会咧系成功嘅。但只要你谂住后路咧，我话俾你听，你九成都输 嘅。即系好似你，譬如你有后路嘅话，你嘅谂法又唔同噶啦嘛。遇到困难，咁大不了呢个唔好做咯，点样 翻搵 下一个咯，咁样下一个又系咁咁困难嘅，咁我都系翻香港试试啦，咁样搞搞到最后冇一样即系嘢做得出嚟嘅。 就因为其实我睇翻之前好多人 破釜沉舟啊呢样 失败，所谓失败咧，即系做差都唔掂咧，翻香港咧几个问题啦。咁呢啲我哋创业分享会都讲过嘅，其实即系意思即系话。谂得太美好啦，谂住做生意一定赚啦吓，呢、个致命伤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就系后路啦。咁、我哋今日讲你星期七移民，咁啊讲后路啦。咁、你成日谂住后路咧，就真系多数都唔掂嘅。 多数 你遇到困难，你唔会去谂办法解决啊嘛。我喺香港做开乜乜乜工嘅，我点解咁辛苦？ 点解咁辛苦挨啫？即系好似之前有人提过噶。哇！我哋嗰陣時咪提過話有啲生意幾好嘅，做清潔嗰樣，即刻有人話冇搞錯，辛苦嚟到台灣叫我做清潔，哇！點樣咁樣？我覺得呢啲就真係好怪咯。 又或者我創業翻會之後都仲有人問我，佢話台灣問我咩洗衣店有冇得做？咁我好答好簡單嘅啫，有得做嘅生意就輪到你做。我答案就咁簡單嘅啫， 個個搶住做啦， 成街都係啦。仲轮到你？洗衣店几多年历史啊？我哋三十年前读大学啊，我哋三十年前 已经有， 都系帮衬嗰啲自助洗衣店啊。你等几多年历史啊？有得做嘅仲轮到你做？即系好简单啫嘛。即系边有话生意一定好好做啊？所以你谂过啲 point 咧，其实我都可以帮你谂下，谂几个 point 写晒出嚟嘅。嚟紧有本书咧，《移民台湾天书》啦，暂时叫做，到时正式定名再同大家讲啦。咁我有一篇文就会讲你适合移民吗咁。下面会列咗几个自我问嘅问题嘅 point， 我帮你整理咗噶啦。咁当然你自己谂多啲就更好添啦。咁我写完之后，咪大家会参考下。 系啦，你跟住嗰啲 point 去判读自己，判读自己如果系咩，即系假设你系攞好低分咧，咁嗰个答案就系移民台湾对你讲就死路一条。咁样。 你嘅加埋啲， 但系如果系高咗，如果高唔系咯，如果系都系比较正面嘅，就移民台湾就适合你。 啊、不如請湯嚟你寫啦呢篇文， 啊係嘛， 正啦，寫啲整嗰啲咩加幾多分嗰啲咩收 差，大佬嗰啲真係攞滿分唔表示真係叻啊嘛。 不過我突然間提到你話嗰個洗衣店嗰個嘢咧，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即係可以題外話講講嘅。有陣時你即係我以前都有睇洗衣店呢樣嘢啦，咁、或者對啲香港新嘅移民過嚟覺得，做洗衣店方便喎，簡單喎，可以 輕洗髮喎。 其實唔係嘅，我最近先。知道咧有一間洗衣店，即係喺我剪頭髮嘅鋪頭隔離嘅。佢以為又係咁嘅心態啦，買幾部機，跟住一個鋪頭咁啊，勁勁爛，有人自己入錢咁，哇正喎，唔錯，好簡單喎。 硬腳啊！ 點知做咗唔夠個零月，跟住俾人投訴啦。 嘈， 嗰啲鄰居 嘈啊嘢。 唔係，佢一陣味滲出嚟嘅。 哦，係。 嗰啲藥水味啊，嗰啲洗衫嗰啲味咧，滲咗隔離鄰居，你知唔知啊？跟住咪俾人投訴。投诉噶吓咁点啊？我开呢啲系咁噶，我签咗约成签一年两年噶咯，唔搬得噶啲机点样咁冇计噶？你唔搞掂咧，我就告你噶啦！我啲环保处啊乜乜咁样嘅。佢吓咁样啊？跟住点样咧？又要整部嗰啲空气过滤机喺门口，咁将啲所有嘢啲气咧经过嗰啲嘢出嚟。跟住我问我讲，哇咁啊好大剂，咁使几钱啊？收40万台币。 咁都好，有闲钱都叫做。 但未必唔知真系仲乜唔乜， 仲俾人投诉都死。 未知嘅喎，而家只不过系搞掂咗呢个单一问题啫。佢将来会唔会遇到就系、是、喂，你啲噪音好嘈喎，已经劲劲劲劲咁喺度，嗰啲住宅区有问题噶啦嘛。 讲起洗衣店问题，我又谂单新闻、啊。有间唔知咩火锅店咧，佢将嗰啲酱油咧，嗰啲洗衣机焗焗整乱佢。 唔系嘛？ 系啊， 懵懵 新闻嚟噶。 哦，嗰坛嘢。 系啊，新闻嚟噶。 我真系唔知道。 我唔记得咗讲座嗰个分享啊，太 乱啦， 黐线。 唔系， 即系题外话啦。有啲人会觉得啲生意好简单，但系咧，你冇做落去，唔知道原来有好多啲细微嘢，你冇注意就好麻烦。 系啊， 即系所以有阵时点解我哋会提供好多意见，就系、是、话，喂，你做咗样你要注意呢样嘢呢样。你新嚟嘅你点知啫？好多嘢系咪先？ 咁啊，我哋啱啱3月24号开咗创业分享会啦。咁、其实好多创业嘅经验分享啦。 系， 再有咧，出年啦，再约大家啦， 大家交流。 我哋喺节目上面唔会太讲太多创业嘅嘢，留翻分享会先啦。 系 啦，咁啊，今日节目上差唔多啦，咁啊，下集再讲其他话题啦。OK， 拜拜， 拜拜。